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在这巨大如谜一般的城市中，在365天、24小时、3600秒不曾停歇，陀螺般的旋转跳跃中，我们竟然刚好相遇，真让人感叹缘分的奇妙。亲爱的，有时我会想，如果你不曾出现，哪会有这么多百转千回的故事呢？白天我们都是活在这座城市中的冷面白领，偶尔只能靠看剧解忧。当待得来当前，面对堆积如山的工作，我们又会变身无药可救的晚期拖延症患者，忧虑难当。夜晚躲在觥筹交错的钢筋水泥丛林之下，我们经历着爱情的来临和离去，甜美和忧愁。即便这座城市中有太多的不如意，彼此相伴，一同面对，便好像可以勇敢起来。 记得有一家坐落于悲伤大厦旁的解忧 Live House， 在这里尽情地享受音乐的魅力。974 Live Show， 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泽华。周日傍晚17:02，欢迎各位走进974 Live Show。各位好，我是泽华。很多人呢很喜欢听情歌，在听情歌的过程当中，有的人对应自己的故事，有的人幻想别人的故事，有的人简单的听着。今天的974 Live Show 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三个男人，这三个男人呢用着不同的音色唱着他们自己不同的情歌。这三位会是谁呢？欢迎大家期待一下。走进我们这间 Live House 的方式有很多，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种传统的方式收听之外，也欢迎各位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全程2个小时的视频直播了。好了，话不多说，今天的三位嘉宾到底是谁呢？一起期待一下吧。你或许在最美和声或是中国好歌曲的舞台上听过他的歌，知道了他是狗奶鹏。 想谈大悲，我企图最登对，甜美的泡沫深深充斥恋爱的滋味。 你或许在中国最强音的舞台上知道了歌声深情却又格外搞怪的小胖尹锡水。 幸福更快的过， 你或许从没听过他的名字，但他是今晚表演的幕后功臣，也是有着好嗓音的吉他手老邓。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每个人都有一段过往。974 Live Show， 今晚我们共同进入男人 KTV， 推开世界的门，遇见完美女孩，给她一个拥抱的理由，对她说我只想对你好一点。我是你的白龙马，让我们尽情拥抱，不枉今晚幸福的光。别走开，普通朋友已经到来，欢迎狗奶鹏、尹锡水、老邓。 Why don't you fight， 拥有你的爱让我 步又变得自在。 好，他们已经来了，第一首歌曲为你送出。好，我们直接可以表演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很多朋友很喜欢的《普通朋友》。 我随时随地在等待，做你感情上的依赖，我没有任何的疑问，这是爱。 晚安，你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多无奈。 我愿意改变， Can I do? 重新再来一遍， 无法只是普通朋友，感情已那么深，叫我怎么能放手？ 等你说爱，I'm only wanna be your friend， 做个朋友、哦、我在意爱一爱你心中只是 just for friend， 不是亲人。 我感激你对我这样的坦白，但我给你的爱暂时收不回来， so I 我不能只是 不能做你的朋友，只是做你的朋友。 晚安，你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多无奈。 我愿意改变，重新再来一遍。 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感情已那么深，叫我怎么能放？ 等你说 I'm only wanna be your friend， 做个朋友。我在意爱一爱你心中只是 just for friend， 不是亲人。 我感激你对我这样的坦白，但我给你的爱暂时收不回来， so why 我不能只是 be your friend。 欢迎今天做客的三位普通朋友。 对对对， 通过第一首歌先说一下我们的关系。 哎，真是再普通不过了。 在路上遇见，刚才在楼下遇见。 那应该说我连歌都没唱，我跟你们连普通朋友都不算应该。 真的吗？来来，分别介绍一下吧，各位都是谁？ 啊，我先来吧。大家好，我是东北吴彦祖。 东北吴彦祖。 没有，就是那个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水哥尹锡水。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岛梁朝伟。对，我是老狗龚乃鹏。 Hello， 大家好，那我就通州陈冠希吧。 我是 他们今天花重金在楼下请来的吉他手，我叫邓冰杰。 你们三位这样介绍，大家可能会换台，再不想听你们唱歌了。真的，再度的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他们的现场演唱之外，也通过视频看一下到底是不是梁朝伟啊、吴彦祖啊以及那位。 视频观看方式是北京时间新浪微博以及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 OK 了。其实刚才在片花当中呢，我们也是重点听了狗奶鹏和尹锡水自己的歌声，并没有听到老邓的歌声。我觉得有必要一开始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老邓是谁啊。来，老邓自我介绍一下吧。 Hello， 大家好。其实我也是一个歌手啊，我叫邓冰洁 啊。以前也参加过快乐男声啊，中国新力量，大家一搜就能搜得到。 老选秀歌手， 对， 你们三位都是参加过 一双 戏 的老艺术家， 对，出道最早的邓老师。 哎，所以你们三位都参加过不同的比赛，然后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三个人彼此认识的？你们三个是好朋友是吧？ 一般， 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 塑料兄弟情。 对，我跟他认识是因为迫于我们俩在一家公司，抬头不见低头见。 对，对当朋友处呗， 没招， 没招，没招，真的是。 这尹锡水和狗奶鹏。 对，我和老邓是在2014年的时候，也是参加了一个，就是一个选秀比赛，然后我俩在一起比赛认识，然后住在同一个房间里。 哦。 然后接着，后来。机缘巧合吧，我一直在北京，在通州，然后上学这样，然后碰见他，有一天偶然碰见他，他说他也搬到通州来了，然后就一直。其实老邓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歌手，但是到后来，我开音乐会，包括我录专辑，包括我现在做自己的厂牌、做视频，这样都让老邓来弹吉他。对，很简单，唱不过我 刚刚听他就是在免费利用你这样的一个关系， 不能这么说， 这是你们俩认识的关系。 对。 那尹锡水和老邓呢？ 我跟他， 哇，我们同为朋一个朋友的局吧， 对，就 是撸串 啊，看这锡水的身材就知道了， 对，然后我们那有个一面之缘，然后彼此就结下了深深的梁，不是深深的友谊。哎， 所以你们三 个喝酒， 你们三个有没有在一起在一个 KTV 当中唱过歌曲？ 还真没有， 还真没有。 今天是第一次，我们三个人共同来。为大家表演吧，算是对第一次。 哇，很棒。 对， 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各位可以听到他们三位每个人自己的歌曲，当然有可能也会有三个人合唱的。 对， 只不过我们并没有彩排这样的一个合唱曲目。 对， 但说不定两个小时过程当中真的会诞生哈。 对， 可以随便玩一下， 都是即兴发挥的。 即兴 reggae。 说了这么多，我们先来一个一个听吧。先听狗奶鹏。其实很多人听到狗奶鹏的声音都觉得非常非常的特别。但是你是在2016年的时候才发了自己的第一张 EP 是吗？ 对。 当时是就叫回。 回。是这样，我觉得我当时发了这张 EP 是真的是出道以来第一张 EP， 一直发的是单曲，然后 等了很久，而且这张 EP 只有三首歌曲。 对，然后接着，其实怎么说呢？也怪自己说可能把精力放在别的事上，然后接着可能制作歌曲上没有那么耗费太大的精力。对，然后16年发这张 EP， 之所以叫怀，是因为我这张 EP 的三首歌其实在讲一个故事，是同一个故事。第一首歌叫做焦糖玛奇朵。对， 就是刚才片花当中听到那个。 对，焦糖玛奇朵是一个单恋，一个暗恋的一个事情。对，然后第二首歌叫做我以为，因为我觉得两个恋人在就是说交往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矛盾，激发这个矛盾的点就是我以为这三个字， 互相的自以为。 对，我以为怎么着，你以为怎么着，这才能导致我们俩争吵。对，然后第三首歌叫做别，就是两个人可能分开了之后回头再看以前的事儿，对我的一种心态，然后其实是这么一个过程吧。对，三首歌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起名叫怀，拆解开这个字儿是两个人来来回回的在。对， 很有故事的一张EP， 起了一张怀。对， 所以接下来如果你曾经也有过故事，如果你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失恋的过程当中听到下面这首歌曲，可能会不禁的潸然泪下。这首歌曲就叫做别。好，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广播收听之外，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期间在这首歌曲已经准备好了。 别人的错反复琢磨，归结成自己的失落，那不是善良， 是软弱，想想再说些什么，那段疯狂想隐藏，却欲盖弥彰，刻骨铭心像一把枪。早已走散的你仍微笑握着我的手，看时间覆盖那些坚定和温柔，时隔多年回忆定格在某些尽头，看青春烧灼曾经的虚荣和守候。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每个人都有一段过往，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人难忘，谁敢说没受过伤？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每个人都有一段过往，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面墙，墙后是最美好的时光。走散的你仍微笑握着我的手，看时间覆盖那些坚定和温柔，时隔多年回忆定格在某些尽头，看青春烧灼曾经的虚荣和守候。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段悲伤，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段过往，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人。个人难忘，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面墙，勉强一面墙，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面墙，勉强。我住着我最爱的，我最爱的姑娘，路走错终归是走过，回过头我已不是我。 别把别人的错反复琢磨，归结成自己的失落，那不是善良，是软弱。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狗乃鹏现场演唱的《别》。歌里面有这样的一句歌词，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面墙。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其实三位男生也都会带来自己的不同的爱情的歌曲。你们三位都是爱唱情歌的吗？ 嗯，应该说我们其实老邓是 R&B， 嗯， 对，然后我和水哥基本上是以情歌为主，但是水哥可能比我更大胆，对，他可能更会想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他其实最近也开始筹备自己的新EP，然后他就想玩一些 对，特别不一样的东西。 那他为什么比你更大胆一些呢？ 对，因为歌是让我给写，对。 所以说他比我 自己 更大。 我自己不敢尝试的东西，先让他尝试。对。 为什么说我大胆？这回懂了吧？试验品。 对。 但是你们两个人的情歌方式其实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狗奶鹏的情歌我觉得更苦一些。 对。 然后更加剖析自我一些。 对对。 你是一个特别爱自我剖析的一个人吗？ 怎么说，小心眼儿应该说。对，应该不能说什么自我剖析这种词儿用得太好了，其实就是纠结，然后小心眼儿。有时候，对，有时候，因为玩音乐这帮人都是这样，可能晚上休息，睡眠质量各方面其实特别差。对，然后你没事干，你会干嘛？可能有的时候会看看电影或干嘛，找找，比如说找找别人的故事，可能我会有创作灵感，我会写点东西。但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有什么想看了，你真的是会在反思自己曾经做过事或者今天干了什么，然后就会讲，哎，我今天什么事干了好，什么事干了不好，对。然后接着， 所以你歌曲都是在这些反思的过程当中诞生出来的灵感， 对，算是。你像刚才那首《别》，对，首先要说，刚才不是唱破音了，而是麦炸了，对，音太高了，麦炸了，对。然后这个东西，刚才听了，朋友们，对。 我觉得好干净， 这就是现场的一个真实感。 对对 对, 对，然后、嗯、然后那个刚才那首别的时候，其中写了一句词，就是我自己特别喜欢，就是说路走错终归是走过。嗯，就是其实我们有时候回头看我们发生过的事，对，他俩可能知道我的一些故事吧，算是，对， 不知道， 我 经历多， 对，我们有时候 得讲一讲是吧？ 我们有时候喝点酒，然后会给他们抒发抒发，然后 感慨一下， 对，然后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就说这件事在我身上发生了，我就得承认，曾经确实是有过这么样的一个事儿，然后就是我觉得我无论做的好也好，不好也好，我得承认，对，嗯，对，所以说不敢说剖析，就是小心眼儿，一直抓着一个事儿念念不忘。 那我感觉你们三个人要喝酒的话，这个龚乃鹏经常会喝着喝着就哭起来了 啊，那也不会。 主要他也不喝啊。 那尹锡水呢？你对于情歌的态度是怎样的？ 我对情歌态度，其实我没有一个就是一个基础的根基在，在我对唱歌就是喜欢，我觉得哎，这东西拿来了，我觉得挺哎，我觉得很好， 感性。 对，我会把里边想象成那个人是我，就觉得哇，如果是要是我遇到这种事的话，我应该一定会很难过吧。 所以你更多是一种幻想。 对对对，幻想。 哦，那狗奶鹏是自己经历完以后自己的一种反思。 对，对，一个干实事的，一个幻想的。对对对。 尹锡水也有很多关于情歌方面的歌曲。嗯、下面我们现场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某一部电视剧的歌曲，是吧？ 对对对，忘了，好尴尬。 歌名《幸福的光》，如果你会唱的话，一起跟着唱吧。 滴答滴答雨下着。小小的天空昏暗了，城市的路总是孤独，一个人走不出。停摆的幸福中在笑，仿佛爱抵抗着倔强。我意外的伤，微笑去欣赏，当作这是为我编织的翅膀。幸福的光会为每个人点亮，不再迷惘，走出失落的过往，抓住一起风过的每一个肩膀，生活心酸又怎样，自己也能住进幸福家。就闪烁着匆忙，好想要去寻找希望。我脱下伪装，早应该释放，原来这才是我想象的天堂。幸福的光会为每个人点亮，不再迷惘，走出失落的过往，抓住一起风过的每一个肩膀， 生活心酸又怎样，自己也能住进幸福家。幸福的光会为每个人点亮，不再迷惘，走出失落的过往，抓住一起疯狂的每一个肩膀。生活心酸又怎样，自己也能住进幸福家。 很棒，幸福的光。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有，好久没唱了，我嗓子还有点休 息。不，唱得好，唱得好， 不， 唱得真好，唱得好。 哎，大家不看视频的话，真的不知道这个尹锡水呢，也是我们节目开播为止第一个，真的是把我们直播间当成 KTV 场地的一个人，把话筒拿起来就自己对着唱。 对，因为我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然后我唱歌都是养成了自己一点小习惯，然后我喜欢那种就是音乐把耳朵包住，就特别大声那种。然后因为咱们来的没有。提前调试，我有点发慌，你知道吧？就是 你知道今天上节目的时候，很多就是之前关注过锡水的朋友都在问我说，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锡水发自己的新作了。嗯，这段时间是就远离音乐这个圈子了吗？远离这个行业了吗？ 也没有，因为声带小结一直就是嗓子在治疗，然后也没有特别好的效果，然后最近也一直在拍戏什么的，然后自己也在研究弄剧本之类的。 所以就有人比较好奇说，这锡水是不是就慢慢的转身为喜剧演员了？ 对对对，这不是喜，怎么说也是个偶像演员。对了， 老戏骨了。 对，老戏骨，老戏骨。 但是今年可能会有自己的新作出 现。对，今年打算做一个新穿全新的一批，然后也是把这个重担交给了老狗同志。 嗯， 青岛梁朝伟，下次说话注意一点。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97.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请来了尹锡水、狗乃鹏以及老邓，在节目当中呢分别唱自己的歌曲，然后讲述自己的故事。当然我们节目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进行广播收听之外，还是得提醒一下大家，可以通过视频看一下直播间当中的画面。视频观看方式，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能够看到了。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哟。 25年诚意陪伴， 25年音乐同行。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一座城市。熟悉的声音，你的 FM 九七四。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海浪、草原、沙漠、美食，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或是在做梦。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OK, let's go。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共他的当年明月。看着我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来我表演，每周末到傍晚 DJ 泽花陪我一起，老歌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栀子花百花瓣，百褶裙，柏油路，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的酷。傍晚5点交替，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 97.4，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 今年春节，崇文门新世界百货为你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500家知名品牌，40大国际一线化妆品，30大主题餐厅，春节特别献礼，搞新一大趴，特别陪你过大年。 全球瞩目时刻， 登顶荣耀巅峰。 Hello， 各位好，我是 Alan 苏信。距离京都电子案流行音乐年度盛典还有六天。 1月27日，北京工人体育馆华语乐坛大咖齐聚，详情关注974北京音乐广播独家视频直播平台、优酷音频直播平台、蜻蜓 FM。 京都电子案流行音乐年度盛典，一起燃爆现场，听见全世界的流行。 The weather。 白天山区已出现小范围降雪，今夜降雪将覆盖到全市，降雪会导致路面湿滑，且降雪时道面温度低于零度，可能会出现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尤其是明天早高峰影响较大，请您注意防范。降雪后气温下降，下周持续低温，天气寒冷，防寒保暖仍是重中之重。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有小雪，偏东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六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多云，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零下三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下面是川一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一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张学友即将在4月重返台北小巨蛋，连续两个周末举办学友经典世界巡回演唱会，开票后在9分钟内售完6场门票，有近30万人同时线上抢票，再创流量纪录。谢霆锋登上 KKBOX 风云榜，演唱了新歌《异想天开》，因为要重新编曲，他积极练习。被问到为什么会想起书《鸡冠头》，他笑称自己拿熨斗烫的。赵雷的全新单曲《19岁》 MV 上线。其实《19岁》并非新歌，在赵雷2015《我们的时光》巡演发布会上曾曝光，直到2017赵雷北京演唱会现场，赵雷才首次唱了这首歌。吴亦凡确认参加美国超级万音乐节。作为北美新人，吴亦凡一直致力于中国文化输出，传播中国文化，他的身体力行让更多人见到中国面孔，让中国故事走向世界。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你编辑播报的。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建国路四惠桥至华茂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吧，还有保养、洗车、带饭、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你或许在最美和声或是中国好歌曲的舞台上听过他的歌，知道了他是狗奶鹏。 小天大悲企图最登对，甜美的泡沫深深充斥恋爱的滋味。 你或许在中国最强音的舞台上知道了歌声深情却又格外搞怪的小胖尹锡水。 幸福更快失落的， 你或许从没听过他的名字，但他是今晚表演的幕后功臣，也是有着好嗓音的 吉他手老邓。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每个人都有一段过往。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我们共同进入男人 KTV， 推开世界的门，遇见完美女孩，给她一个拥抱的理由，对她说：“我只想对你好一点。”我是你的白龙马，让我们尽情拥抱，不枉今晚幸福的光。别走开，普通朋友已经到来，欢迎狗奶鹏、李溪水、老邓。 Why don't you fight？ 拥有你的爱，让我不由变得自在。 水哥在旁边那是干嘛？我以为他吃了块口香糖呢。 对对对，这么知道。就是这首歌太难听，我情不自禁的在吐口水，你知道吗？就呸！ 哎！一会儿水哥不会唱歌了，我估计。 现场版本的拥抱，刚才是来自于这个狗奶鹏以及老邓一次合作哈。再度的欢迎各位回到九七四 Live Show。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看一下在直播间当中他们三个人大斗的画面。 真的可能会随时打起来。刚才这首歌曲最特别的一点呢，就是中间穿插了 Loving You， 这是一段即兴的是吗？ 是这样，其实这首歌今天选择唱这首歌来是在想这个歌单的时候，突然想，哎呀，以前在上高中的时候，经常也会听一些音乐电台，也会想，哎呀，将来我会上音乐电台，我会干嘛？这首歌真的是我在高中特别喜欢一首歌，我之前在高中的时候也是和一个吉他手，然后我们一起对表演，也是演一个节目吧，对，然后接着唱了这首歌，然后中间的时候，当时就加了 Loving You 这块，对， 哇，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会开始幻想，如果说之后在音乐电台上节目的话，要现场唱这首歌， 对对对，然后正好今天有机会，我就唱这首歌，算满足一个心愿，对， 真是很美妙的一个缘分， 对对对。 但是在唱到 Loving You 的时候，我们都在等待，等等等等等，海豚音呢？ 海豚音，我也在期待这个 第八度海豚音。 我跟你讲，我都暗自使劲，我都撑脖子了，我跟你讲。 对呀、啊， 我就等等等等 等。海豚今天放假了， 对，海豚休息。 海豚老了，海豚。 哎，所以你那个时候是会唱海豚音的吗？还是你从来都不会？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这是女孩的一种，对超高音的一种，对唱歌 来个海豹音。 对对对。 好，今天我们也是请来了尹溪水、狗奶鹏还有老邓，在直播间当中分享他们自己的歌曲以及他们的故事。刚才唱的是拥抱，所以这三位呢其实也都是拥抱音乐路拥抱了很久了。说一说老邓吧，老邓你平时喜欢的音乐类型是什么样的？ 我就是唱的比较多的就是 R&B 吧，嗯，因为最早就喜欢周杰伦，然后陶喆、王力宏、方大同这一类的吧。 所以你自己的歌路也是 R&B 的风格 啊？差不多吧，因为最早小时候呢也玩过摇滚。 对，老邓最传奇的时候头发到腰呢。 哇，真的呀？ 对，以前玩乐队的时候头发还是挺长的。 给自己起了个英文名叫 Tony 是吧？ 理发老师 Tony 老师 Jesse 那是什么让你发生了改变呢？ 就是后来可能接触比较多的像陶喆这一类的音乐，我感觉哎，我自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非常喜欢这种，可能以前年轻的时候比较躁吧，就喜欢摇滚， 就五十年前的那种风格。 对，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乐队一般都组不长嘛，都最后都会解散，你就剩一个人了，你玩摇滚好像躁不起来。哎，发现这个 R&B 比较适合我， 一个人，我先打会鼓，哎，不行，走了， 也是很酷炫了。 对， 所以呢，我们先卖一个关子，先听一小段很短很短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马上老邓就现场带给我们一首他很喜欢的歌曲。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正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越在身后越在心里痛，盼多久盼到这个时候，人都说不枉来世月圆，人间相隔不再遥远，如何相爱如何手放开，思念总是汇成了河，离别对月人间消瘦，每一天今日想你，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爱是一万年一瞬间，什么都不会变，我爱你三个字，你终注定一辈子不换，也情愿却独处我的心事，啦啦啦啦，哎耶耶， 深空，越在心里痛，盼多久盼到这个时候，人都说不枉来世月圆，人间相隔不再遥远，月儿高悬，月盼人团圆，远远的望向那故乡，依稀记得那时模样，每一天慢慢想念。我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爱是一万年一瞬间，什么都不会变。我爱你三个字，命中注定一辈子不换，聚散有时你懂，我的心事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爱是一万年一瞬间，距那么遥远，相遇有期，命中不止一辈子不换，你懂我的心声。 谢谢， 很棒很棒很棒，这是翻唱自这个汪小敏的那一版不枉。 不枉不枉， 这首歌曲最大特色就当中穿插进了那个水调歌头的几句诗词。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汪小敏的版本呢还是更像一个小女生仰望月时候的一种自己的淡淡的相思情啊，或者是那种丝绸之情。 主要我也特别喜欢她，表白一下。 所以呢你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是更洒脱一些的。 对对对对对，就没有她唱的时候那么严谨的那种感觉，就一拍一拍的。我喜欢就是自己弹自己唱这种自由一点的感觉。 你最开始是怎么听到这首歌曲的？ 最开始是那个看了一个叫直通春晚的一个，然后看到的汪小敏。 哦，然后记住了这声音， 然后我觉得这个女孩很漂亮。 老师 怎么觉得变成了相亲节目？ 老师问的 风有点不对。 老师问的是你什么时候听到这首歌，不是问你什么时候认识了汪小敏。 就是 你说话注意一点。 就是看到她了以后，我就上网搜了她的歌啊，一听我说哦。 所以刚才我不知道有没有看一直播的朋友可以看到，就是刚才在唱这首歌的时候，表情说不出来的那种 喜悦， 就是不能说那个。 哎，对对对， 就 要黑我了，又要黑我了。 没有，真的是我唱歌只有两个人，我觉得是不忍直视，一个是曾一鸣，因为他唱歌表情太过狰狞，一个就是他，就是那种小贱劲儿，给你就不知道自己在那贱什么，你知道吗？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这节目收看直播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对对， 除了收听之外，各位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看一下他们三个人在唱歌时候的分别的表情是怎样的。刚才我们听到这首不枉，然后也仿佛因为现在月亮已经升起了嘛， 对， 仿佛就看着月亮的时候想到了很多很多过去的事情。嗯哼，那接下来我们要演唱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嗯哼，是杨乃文的第六张个人专辑当中的离心力，这张专辑当中一首歌曲叫做推开世界的门。嗯，这首歌曲当中呢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当作一首情歌，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首对于自己的一种回顾，甚至是现在自己和曾经的自己的种种的对话这样的一个故事。 对， 演唱者呢是龚乃鹏，你也是专门为了这首歌写了一篇文章是吗？ 我自己最近做了一个厂牌叫做 G Life。 对，然后接着就是把我身边这帮玩音乐的全部聚集在这儿，集结在这儿，然后一起玩音乐吧。然后我们可能会定期的发一些翻唱视频。那么推开世界的门这首歌就是在2018年1月1号对发出来了。对，就像刚才泽华说的那样，就是说我们可以和过去的自己有一个对话这样。然后2018年新的一天了，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推开新世界的门，所以说发了这首歌推开世界的门翻唱。 好，我们现场先来听一听这个版本。 OK, okay. 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嗯，吻过你的时候世界多残忍， 界的门，你是站在门外怕知道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吻过你的时候时间多残忍，左手的你啊，右手的你啊，知己的话一声，世界本该是你诚实的模样，左眼的悲伤，右眼的倔强，看起来都一样，原来你就是我走失的地方，左手的你啊，右手的你啊，知己的话一声，世界本该是你醒来的模样，左眼的悲伤，右眼的倔强，看起来都一样，原来你就是我走失的地方，左眼的悲伤，右眼的倔强，看起来都一样，原来你就是我走失的地方。 哎，为什么你们都没有鼓掌的什么意思？ 就留白吧。我觉得这第一次听到现场的吉他版本的推开世界的门、我看过这个火星电台他们自己在现场版本演唱这首歌曲、当时呢黄少峰说这首歌曲其实一开始写呢是写给一个特别的人的、然后在那场他自己的演出当中他也是有做表白啊，他说这首歌曲呢是因为那个特别的人而写出来的、他也是希望能够始终的陪伴这个特别的人，然后找到自己来时的样子。我觉得当时听到这一句告白的时候真的是瞬间戳中了， 对， 找到你来时的样子， 对，原来你就是我自负的胆量， 对， 原来你就是我走失的地方，对， 其实包括在这首歌曲当中它也是分成三段嘛，每一段对应是不一样的、第一段当中呢好像就是一个现在的自己，然后打开了一个世界的门，碰到了曾经儿时的那个自己， 对， 看到儿时的自己玩泥巴呀，然后穿着花衣裳呀，脸上非常幸福纯真的表情，然后反思好像现在是没有了，到第二段的时候再是曾经的一个儿时的自己碰到一个现在的自己，然后看到一个现在自己变成一个忧愁的烦恼这样的一个状态，也是他不开心的，最后是两个人重新的相遇。我觉得这首歌曲是一个特别丰富的一首歌曲， 特别有内涵，水哥可能就可能听不太懂。 确实我在你之前就唱过， 是 吧？那好， 但是我看这个耿乃鹏是在自己1月1号的时候发一条微博说， 对， 希望2018年我们都推开世界的门。 对对。 然后尹锡水呢，也是在2017年的最后一天写了这么一句话，说的是2018别幻想他对你能有多好，不留遗憾才是正好。 哎。看着没，就是文化差一下就出来了，你知道吗？就底蕴，就知识点，你知道 吗？哎，所以你们三个人平时在私下的一种状态是什么样的？ 私下状态就是 喝酒啊，没有开玩笑， 说的优雅一点，小酌。对，没有，因为老邓呢就属于自己在那弹琴，然后自己默默的喝酒的一个人，然后我就几乎属于小罗号。什么叫小罗号？就是我躺着就睡觉打呼噜，有小罗号的一个声音。然后他就开始讲着自己各种各样的故事，儿时啊，从出生开始一直到今年25， 马上26。 哎，我觉得你们三个人应该都是属于比较感性的一类人吧？ 对对对， 其实真的 肯定很 感性。 尤其是狗奶鹏，我看自己还有一个个人的公众账号， 对， 然后当中写过很多的文章，有是看电影的感悟啊，有是听歌的感悟啊。 那这个说起来，首先，主要感谢我整个工作的团队，对我经纪人微微，对他主要是来负责。 哎，又没有再给你颁奖， 要 不谢大家。 要说一下，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功咱不敢领，对，有很多东西可能我真是没有那么高的文化素养。 刚才微微拿手机回眸冲你一笑， 然后就是可能他的文化素养比较高，毕竟也是音乐世家，然后就是读的书也比较多，然后他写很多东西确实也能很多戳中我。他就是说，只能说有很多东西是我是这样想的，但是我写不出来。 所以不是你自己写的呀？ 对对对对。

3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90年代，最无奈他总是自己会瞒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呀望着天空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徘徊。哎呦向着天空拍一拍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 水哥像喝多了一样， 需要这种情绪。来，基本啊，结束了 啊？没有，没有吧？ 没有吗？ 没有。 对，我们还有一个 solo。说城市里男不坏女不爱，怎么想也不明白，妈妈说珍惜爱会爱得很精彩，结果我没有女孩， 跟小无害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只是我寂寞难耐。还要望着天空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用心情徘徊。还有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老天爱笨小孩。 欢迎三位笨小孩，狗奶鹏、尹锡水以及老邓邓冰杰，欢迎三位。 哇，我觉得这个状态真的像喝多了， 因为太即兴了， 对， 真的 太即兴了，就是大家都在这赶紧找歌词，找太即兴了，太即兴。 我觉得这一趴如果看一直播的朋友应该会乐翻， 特别是一开始的时候，一上来要静坐，大家以为我们是故意这样安排的， 一开始没进队， 没进队，然后到唱的时候。 这个真的是纯即兴， 听都听不出来，看的话也会看出来，三个人不到死互相推，你唱你唱。 但是如果看视频的话，有一种 MV 的感觉，就是三个爱音乐的小孩被小孩 在介绍说嘛，男人 KTV 嘛， 对， 其实还挺能代表我们这种算是比较感性人的这种状态，因为我们真的就这样，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其实活得挺傻了，但是每天都很开心。对， 所以这也是笨小孩这样的一个主题嘛。 对对， 你们觉得自己是笨小孩吗？ 不是，我特别 他觉得他听着和个猴一样。 我特别聪明，我跟你 说。Tony 老师 ，Tony 老师，我是桑尼。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请来三位，然后一起来聊一聊自己的故事，然后唱唱自己的歌曲。刚才呢，这一段确实是我们即兴安排的，只有在广告的间隙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进行一个非常非常简短的一个彩排。所以这也是很多人朋友喜欢看现场的一个原因，是不是？你们爱现场，也是爱这样的种种的小问题、小状况。 其实现场它比较和唱片不一样，是唱片可能是你在一个比较冰冷的录音棚里，就对着话筒，对着防喷罩，然后就是所有的情绪都在你自己的耳朵里，都在你自己脑子里。而唱现场的话，你会直观的看到台下每一个人他们的状态。 是， 今天可能我比较难过，我会带动了全场的观众都跟我一样难过。哎，我觉得我得到共鸣了。可能今天我比较开心，我唱了个歌特别嗨，全场都嗨了，我也觉得哎。这是我想要的，对，它和在就是说录音棚里这种自嗨它不一样，对，所以说我们其实都更喜欢 live， 更喜欢 live， 对。 尹锡水跟这个老邓，你们喜欢原因是一样的吗？ 都是一样的。其实我最早我也是玩乐队的嘛，然后我们就喜欢那种大家在一起玩，而且不是那么死板的， 进入到一种场当中。 包括我唱 R&B 也是，就是里边有很多就是即兴的东西，就其实每一次唱其实都不怎么一样。 就自己想到哪儿就唱到哪儿， 嗯， 这就跟唱片不一样的地方。 想到哪儿唱到哪儿，我觉得溪水应该更是这样的人吧。 对，我就可能有时候唱唱就唱错了，唱跑偏了，就 唱忘词了吧。 对，但我自己觉得很爽，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觉得音乐最大的魔力就是我。并没有像别的音乐人那么官方说啊，我要给全世界带来不一样的感觉，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自己爽才是真的爽。 对对对。 所以我自己在这个世界里，我唱得很爽，因为大家看你爽，他会被你情绪感染，而不是说我一定要带你怎么怎么样。就是你看我们刚才仨那种情况，互相推动，我们觉得哇，好开心。为什么他俩每次上我家喝酒说一定要带着琴来？ 哎，你们真的是太爱喝酒了啊！开车的朋友一定不能喝酒啊！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 但是呢，我觉得这种状态其实特别好。 对。 就像很多人喜欢看电影一样，电影能够带给自己一种情绪和种种的感悟、 嗯、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演唱这首歌曲呢，也是最近很多朋友都去看了一部电影前任三， 对， 主题曲说散就散、 嗯、哼， 你是郭乃鹏很喜欢这首歌曲吗？ 是这样，因为其实之前可能我在某一个地方听过这首歌，但是其实没有给我太多的感触、嗯、然后可能是因为我的朋友艾弗杰尼还有 Tia 他们都翻唱了这首歌，然后接着我就感觉唱得好，我说这首歌原来这么好听， 嗯， 然后接着我就想，我说这首歌确实写得也特别好，说实话我觉得他写得特别好， 但大家都知道这艾弗杰尼的版本跟 Tia 版本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对， 来来来，挑事的我们就开始出现了，所以你喜欢哪个版本嘞？ 其实我更偏向于 Tia 那个版本、 嗯、 对，因为可能说他演绎着更细腻，而艾弗杰尼更洒脱、 嗯、 他们体现的是更洒脱，他用 rap 的方式给大家带来的是那种律动感， 是 让我感觉是男人的这种洒脱，而袁娅维体现是女生的那种受伤那种细腻那种，对，内心戏。对， 我以为你是说你最喜欢我自己的版本、 啊、所以我可能更喜欢 Tia， 当然最喜欢的是我自己。 所以我们还是先卖一个关子，进一段非常非常短的广告之后，现场带给各位狗乃鹏版本的说散就散。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从没有在一起，靠不靠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算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像花一直奋不顾身，是我太傻，说不上爱别说话，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好好觉悟不能长久，好不好有亏欠我们都别追究， 算了吧，我付出再多都不足够，我终于得救，我不想再献丑。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不留下，一直勉强相处总会泪挂，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淡淡，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别后悔，就算错过，在以后你少不免想起我，还算不错。当我不在，你会不会难过？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说不上爱，别说谎。不想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将一切都体谅，将一切都原谅，我尝试找答案，而答案很简单，简单的很遗憾。因为成长，我们迫不得已要习惯，因为成长，我们忽然间说散就散。 哇哦，刚才那个高音的部分的时候有一种心碎的感觉。你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有画面吗？ 有画面，其实真的，我 太有画面了。 其实说实话，我听这首歌最感动我的地方是，我有一天在微博上，对，我看了很多，就是其实朋友之间的整蛊，比如说水哥和我，水哥从电影院了出来之后，看了那个电影特别难过，坐在电影院里哭，他的朋友在旁边给他拍 啊，这一定是真事儿。 对，或者说在电影院门口，或者说在一个路边喝着酒。其实我看的基本上都是女孩，真是撕心裂肺的哭，就在这唱，就当是我太麻烦，不提让自己哦，那种感觉给我感觉，他们可能唱的不准，可能怎么着，但是我觉得太真实了，我觉得太难过了，我觉得啊，真的是这样，就是说，就当做我太麻烦，自己让自己受伤。 很多人听这首歌曲的时候都会在想说，因为这首歌曲其实也是有探讨说，好像情人之间总会有这样的一种比较，谁爱谁更多一点。 对。 然后当你觉得自己爱的比对方多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委屈在。 对。 然后哪怕分手的时候，也会要想要讨很多很多说法这样的哈。你们三个人在面对感情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吗？会去比较谁爱谁多一些吗？ 其实我还好。 我也是， 其实我还好，因为我觉着，当两个人真正在一起，肯定是相互都喜欢。那个时候真的是会不自觉的把他当成你的一个家人一样，根本就不会去计较，你会和你的父母去计较什么？不会的。 是的， 对，所以说，其实真的是，可能说你还是不够喜欢他，我感才会想啊，怎么我为你做了什么，你为什么不能怎么样对我？可能说这样的话，就在于一个好像说跟开工资似的，我做了多少体力活，你给我开工资，给我开3000块钱，我觉得不行，我至少得给我开5000，这种感觉一样给我的感觉。但对我来说，我可能觉得，我真的是会很不自然的。就很自然了，对不起，很自然了，就把他当成我的家人，或者说真的是像对待我自己一样，所以说不会计较什么。比如说你和你女朋友就很自然一个小动作，比如说你吃一个什么东西，或者说他吃一个什么东西，直接说给你，你连想都不用想那个。 哎哎，这个画面真的是有点不敢想。 但是饮吸水给我，我肯定不能吃。 你往那边比，我 往那边比我就能吃。哎， 但是如果说这个感情如果出现问题的话，你是真的可以说散就散的人吗？ 那其实不是。谁也不敢说谁是说散就散的人，真的是可能说他们的矛盾会激发到某一个点上，然后可能说真的是没办法，我就靠这个契机来和你分手，那才叫说散就散。真正说散就散，谁能说散就散？对吧？ 都是积累起来的嘛。 对对， 一点一点。 然后接着前两天有人问我说，龚乃鹏，你觉得体面那首歌特别火，你觉得最好就是说最体面的就是告别是什么？我说没有最体面的告别， 谁也别说谁分手很体面，别骗我了，不可能。对，在这儿我也做一个预告，对，刚才唱那首歌那个， 做一个预告， 对， 什么预告？ 啊，不是，你不是啊？对不起啊，一下让你束手无策是吧？ 有一点吓人，就是要分手的一个预告。来，什么预告？ 刚才唱了那首《说散就散》啊，对，然后我之前也说了，我做了一个自己的厂牌，叫做 G Life， 然后明天我的 G Life 会推出《说散就散》这一期的翻唱视频，对， wow. 然后就是大家可以去新浪微博或者我的微博狗乃鹏，或者说去网易云音乐也是搜狗乃鹏，然后去关注，对，关注我 G Life 的最新动态，会翻唱一些可能时下流行或者说可能我们喜欢的歌，对，进行翻唱进行改编，这样 很美好的一点是，今天我们先是提前听到了一个现场版本， 对， 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再关注一下明天的版本， 对， yes. 同样说到这个情感的问题呢，好像大家对于胖胖的男孩的定义就会觉得这个男孩比较大大咧咧。的比较阳光的，看到你就会很开心，所以溪水你的感情都是很顺的吗？ 哈，也是比较一帆风顺吧。 水哥你恋爱过吗？我刚想说水哥还小的恋爱过。 我还是个孩子是吧，我还是孩子，我这感情方面确实没有太多的像他们那种就是一副情圣的样子，我就是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 但是你好像出过一首歌曲，就是算是自己的一个爱情自白， 算是备胎之歌吧，应该算是。 我只想对你好一点。 就是、对，我只想对你好。我是站在，因为写这个歌，我这是我师父写的这首歌。当时听完之后，我觉得我听到之后就啊、哦，我突然间觉得里边那个男人好可怜啊，就是为一个女人默默的付出一切，就是我还不希望你，我跟你在一起要，因为我觉得我怕我跟你在一起反而没有别人照顾的好，我觉得你在我手里可能啊，我没有那个，就是太爱了，太喜欢了，我怕我照不好你。我希望你跟别人在一起，但是我又不希望，我就在背后默默的为你做了一切。我觉得是这么一个感觉。然后这首歌他本来不打算给我，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就硬要来的这一首歌的。 哎，我觉得这个告白真的很美，就是女方可能在问你到底有多爱我，他说我不知道我有多爱你，但是我只想对你好一点。 对。 就很窝心。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接下来呢，尹溪水将会现场的带来这一版《我只想对你好一点》。除了可以广播收听之外，赶紧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打开一下我们的视频链接。这首歌曲已经开始。

降雪后气温下降，下周持续低温，天气寒冷，防寒保暖仍是重中之重。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有小雪，偏东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六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多云，东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零下三度，最小相对湿度40%。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歌剧《泰伊斯》是法国抒情歌剧主要代表人物马斯奈歌剧代表作，其中的《沉思曲》可谓是最为观众熟知的小提琴名作。2月2号至6号，由歌剧之王多明戈领衔的国家大剧院制作《泰伊斯》将迎来首轮演出，详情请登录大剧院官网。继续来关注，歌手马龙携新专辑《明天的英雄》全网首发。此次新专辑中两首作品《相信自己》《我是马龙》都是正能量的励志歌曲。马龙希望每个听到这张专辑的人都能够得到振奋和鼓舞，面对困难绝不退缩。近日，林俊杰在某活动献唱，一上台就连唱了四首新歌，《圣所》《我继续》《黑夜问白天》和《伟大的渺小》，台下观众不时喊他的名字。不过他一下台，讲话频频破音，把最好的全都展现在了台上。他表示，因为时差的关系，现在非常不舒服。最后来关注，英国歌手艾德希兰订婚了。昨天他在社交网站上发布喜讯，消息一曝光，不少粉丝随即送上祝福，在短短一小时里就吸引了超过百万人点赞。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东二环东至门桥至建国门桥由南向北，北五环五元桥至顾家庄桥由东向西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你或许在最美和声或是中国好歌曲的舞台上听过他的歌，知道了他是狗乃鹏。 长江大悲我企图最登对，甜美的泡沫深深熟知恋爱的滋味。 你或许在中国最强音的舞台上知道了歌声深情却又格外搞怪的小胖尹锡水。 幸福的光 或许从没听过他的名字，但他是今晚表演的幕后功臣，也是有着好嗓音的吉他手老邓。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每个人都有一段过往。97.4 Live Show， 今晚我们共同进入男人 KTV， 推开世界的门，遇见完美女孩，给她一个拥抱的理由，对她说，我只想对你好一点。我是你的白龙马，让我们尽情拥抱，不枉今晚幸福的光。别走开，普通朋友已经到来，欢迎狗乃鹏、尹锡水、老邓。 Why don't you fight？ 拥有你的爱，让我不由变得自在。 是否像天使一样美丽？她是否像天使那样纯洁？也许她没有那么的漂亮，也许她还有那么点倔强。如果她会来到我的身旁，我会鼓起勇气对她讲。Girl， 你是可爱的，是那么特别的，就像天使一样的美丽。Oh girl， 你是我爱的，有天使的温柔，在我的心里，你是完美女孩，完美女孩，完美女孩。是那么特别的， 那么特别的， 就像天使 一样的美丽。 Oh girl, girl， 你是我爱的， 你是我爱的， 有天使的温柔， 有天使的温柔， 在我的心里， 你是完美女孩。 Oh girl， 你是可爱的，是那么特别的，就像天使一样的美丽。Oh girl， 你是我爱的， 你是我爱的， 天使的温柔， 天使的温柔， 在我的心里，你是完美女孩。 每个男生都希望可以遇到完美女孩。刚才这首歌曲当中，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如果有遇到的话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再度的欢迎我们今天的三位朋友，狗奶鹏、尹溪水和老邓邓冰杰，欢迎三位。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现场版本的《完美女孩》。也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记得通过一下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这首歌曲是于思远的歌曲， 对， 也是你的好朋友哈。 不能说好吧，有很多共同好友，但是其实我和他真没见过。对，但是我很喜欢他，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有态度的人，可能说。对，可能说知道他的人知道他曾经是上海申花足球队的一个预备队的球员。 嗯， 所以其实他在至少搞体育这方面其实他有一个很好的前程。 嗯， 但是就是因为喜欢音乐。对，然后接着比较感动我的事就是他发过书，他在书里讲曾经他们乐队只有三个人， 嗯， 他们在家里录音，非常简陋的设备，又没有大隔音的东西，他们去买纸箱子。 哦， 大夏天在每个人身上套上纸箱子录音。对，然后再就是他的姑姑还是他的姨妈从国外寄来了奶酪，这样他们没钱，他们只能上楼下去买的馒头，买了馒头之后割开把奶酪放里面放锅上蒸，说我觉得比汉堡包还美味，怎么着怎么着。我就感觉其实玩音乐人是这样的，就是说可能他们没有那么富有， 嗯， 但是穷开心，穷开心。对，刚才那首歌完美女孩送给大家，希望其实有很多私心啊。首先说希望讲一个官话，祝愿我自己，也祝愿所有人男孩在2018年能遇到自己心目中的完美女孩。我也希望所有的女孩都能变成 将来你心目中白马王子他们心目中的这个完美女孩。 对， 当然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是我的制作人丁培峰老师正在看这个直播，还有他的小闺女肉丁，对，他小肉丁和我关系特别好，他特别喜欢我。然后接着刚才那首完美女孩也送给小肉丁，希望小肉丁非常健康的长大，然后希望他也会将来变成完美女孩。对，可能不需要你有多么美丽，不需要你性格多么好怎么着，但是就是没有人能替代了你。对， 嗯，很纯粹的故事。其实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于思源他2006年刚才那个组合三个人组合当中的首张专辑当中一首歌曲。 对对对， 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除了可以听到他们自己的故事之外，也可以听到刚才就像龚乃鹏自己讲述的一样，自己很喜欢的音乐人， 对， 喜欢他们身上的点以及那种对于音乐的纯粹的这种态度哈。接下来给大家演唱的呢是老邓了，好久没唱了。下面这首歌曲呢，哎，我发现你很喜欢月光，哎， 就是巧了吧， 不枉也是跟月光有关的。然后下面这首歌曲呢更狠一点，残酷月光。 这个是我跟老狗我俩一起唱的，我们两个一起唱。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这首歌曲的？林宥嘉的吗？ 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朋友， 嗯， 他的声音真的很像很像林宥嘉，每次去唱 KTV 的时候，他老唱老唱，我就我也没有学过，就自然而然会了，就听他唱多了。 因为你自己主要唱 R&B 歌曲嘛， 对对对对， 所以这首《残酷月光》也应该也算是你唱的其他的非 R&B 歌曲当中的为数不多的歌曲吧。 对对对对对， 好，那我们来听一下。 大部分都是 R&B 的。 现场版本的来自于老邓邓冰洁的《残酷月光》。 OK。 今天是自己唱还是一起来参加？ 我跟老狗我俩一起唱嘛。 好，那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因为他非不要脸要唱。 哎，残酷月光要进入到那种情绪当中。 我的声音已经没有了，自动没有了。 别，你别，还是需要你的。 再弹来，你再弹。 哎，人家都已经开唱了，干嘛？真的是 太不严谨了，他太不严谨了。你再弹一遍前奏来， 都已经进入到情绪当中了。 不，你干嘛呀？ 不行，我觉得我没心情。我觉得这个前奏弹了， 你不要，你不要看，你就听就好啊。 欢迎大家收看啊！来， 太不要脸了，重新来啊！可没有梦想，何必远方？ 一直都在流浪，可我不曾见过海洋。我以为的遗忘，原来躺在你手上。我努力微笑坚强，寂寞筑成一道无畏墙，也抵不过夜里最温柔的月光啊，月光。 让我爱你，然后把我想起，我只要出发，我不要目的。 你忘记了呼吸，可没有梦想，何必远方？可我不曾见过 以为的遗忘，原来躺在你手上。我努力微笑坚强，寂寞筑成一道围墙，也敌不过夜里最温柔的月光。坚强寂寞筑成一道围墙，也抵不过夜里月光。 残酷月光， 呀呀呀， 这首歌让你们唱的很真的很残酷 啊。因为我俩对这个记性不好，都背不过词儿，然后光专心看词儿，都不知道是该谁唱，相互让。 但是就现场的一个魅力吧，有的时候不完美，但是反而会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 对对对，是有趣的。 说到残酷月光，其实当一个人有心事儿的时候，你会觉得看到的月光是一种残酷的一种情况。 嗯哼哼， 很多人呢很喜欢看《西游记》，《西游记》当中呢四位主角，包括唐僧啊，这所有人都是很多人都喜欢不同的类型的人物，但是有一个人，他其实是被忽略掉的。 嗯，对， 但是又是这师徒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角色，没有他的话，这一路很难很难，哎，因为东西很沉。白龙马， 对， 嗯，接下来我们要带来这首歌曲呢，就叫做《白龙马》。来说说耿乃鹏，你对于这个白龙马的印象吗？ 其实是这样，其实这首歌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许美静老师的《倾城》。 嗯， 红颜情悠悠，这故事这故情，当当当当。对，然后 很老的一首歌了， 很老的一首歌，对，伊森也有翻唱过。然后接着，我也是翻唱，然后只是改了一点词儿，改成国语的词儿，改了一点词儿，这样 改成普通话了。 对，然后接着，但是主题讲的是白龙马，因为首先这个歌的旋律给我的感觉，好像说，我觉得能让我感受到白龙马那种劲儿，那股劲儿。 嗯， 其实这个歌原唱给我带来的力量就是红颜情悠悠，这个就是感觉有点迷茫，然后自己内心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但是其实可能不被周边人认可，可能说还在路上这样。对，就像刚才泽华说的那样，大家聊起西游记会说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唐僧沙僧猪八戒孙悟空，白龙马去哪了？ 对， 师徒四人白龙马去哪了？他是一直勤勤恳恳驮着行李，内心目标特别坚定，我要西天取经的这么一个角色， 但却总被忽略掉。 对，然后刚才在之前也介绍了，我创立了自己的厂牌 G-Life， G-Life 就是 Good Life 或者说 Good Live 的意思，就是说好的生活方式或者好的现场表演，这是我厂牌想带给大家的概念。然后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是白龙马，可能只是行业不一样，你可能是坚持在你岗位上白龙马，我们就是坚持在音乐道路上的白龙马。所以说这首翻唱许美静老师《倾城》这首白龙马，就是我厂牌发表的第一首歌。我用这首歌告诉大家，我们这一帮白龙马一直在坚持做这个，我们不想继续被别人忽略了，我们要一直直走，这是我的口号，我们的 slogan， 一直直走。他们说为什么要一直直走，大家会说问路，哎，我说泽华，我想去哪，你能告诉我怎么一直直走？我们就这样，没有拐弯这说，我们就一直直走。对，所以说接下来送给大家这首《白龙马》， 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白龙马，来吧，现场版本的。 热情就算熄灭掉，再多一分钟也重要，冷眼嘲笑，宿醉争吵，每一个片段切勿缺少，半句真情休先得到，情人和他谁更重要，繁华闹市灯光不照，谁会陪你看天色破晓， 白龙马每一步都往西天踏，八十一难重复又叠加，妖魔鬼怪美女如花，陷阱诡计和很多魔法，白龙马一次又一次再出发，信念前行从未停下，再多变化本领再大，只想到故事尾巴再出发。变化真的够吗？要听到故事尾巴再出发。 OK， 白龙马， 白龙马，一次又一次再出发， 对， 信念前行，从未停下。 对， 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岗位的白龙马。 对，它像是我们生活中，我刚才我自己改了这点词儿，写的是。八十一难重复又叠加，妖魔鬼怪美女如画，妖魔鬼怪就是我们人生中遇到的困难险阻，美女如画就是诱惑，其实真的是一样的。对，然后最后讲的是再多变化本领再大，要听到故事尾巴再出发，就是现在包括我们今天在这说再多没用，真的可能说到最后才知道到底我们会是什么样，会变成什么样，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说没用得脚踏实地干事。对， 但是每个人的故事也不一样，无论你回头去想你经历过哪些故事，只要带给你一些种种的感受，不管这些感受是好是坏，我觉得只要有感受就是很美好的画面。 是 今天非常非常的感谢龚乃鹏、尹锡水还有老邓、邓冰杰做客我们的九七四大不秀。好像在今年的时候各位也都是会有一些自己的新的动态哈。来吧，龚乃鹏你先说吧。 首先18年，首先我的厂牌会每个月更新两个视频，它可能是原创，可能是改编，可能是翻唱，不一定。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会集结我身边在音乐这条道路上的白龙马，对，然后做一些翻唱的视频、改编的视频、原创的视频给大家，然后在网易云音乐，对，然后还有我的微博，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当然在今年的中旬6月份我会发表自己的新专辑，也是可能说算是我出道这3、4年了第一张专辑，是吧？对，也是，其实我做 整张哈， 整张专辑10首歌，然后其实这张专辑我做1年多了，我一直在做，只是因为还有别的工作，我总是会怕停滞再去参加别的工作再回来做，但是我其实一直在办自己的新专辑。18年6月份我一定会让他和大家见面，包括10月之后我会有全国的巡演，然后我会带着我的歌，带着大家的故事，对，不一定这个只是我自己的故事，带着大家的故事去到你们的城市唱歌给你们听。对， 希望在下半年的时候发新专辑的时候还可以在九七四大不秀当中请到乃鹏来唱一唱新专辑当中的歌曲哈。 对， 锡水今天也会带自己的全新的 EP 哈。 啊，自己的 EP， 然后我今年应该还有2部戏都会陆续的开始上映。有湖南台还有东方卫视的2部戏现在也正在后期努力的修剪当中。对对对，然后还有我全新的 EP 也会今年陆续的给大家曝光我最新这几年工作积累的东西。 期待。那同样呢，老邓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带来了自己的歌曲，很多朋友也是很喜欢。 今年也会出单曲了，也是主要是老狗帮我写词，因为我写词确实不好。 所以如果想要关注你的话就关注你的新浪微博就可以了。 对，关注我新浪微博上面什么都有。 好，再度的感谢三位做客今天的974 Live Show， 非常的开心，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下周的同一时间周六周日咱们不见不散了。谢谢各位， 谢谢， 拜拜 拜拜。 最后一首歌曲也是来自于狗乃鹏去年年底发行的一首歌曲 Why Don't You Fight， 拜拜。 辗转之际，落叶纷飞，为之迷云。惶恐释然，追问自己，幻月星稀，或许失去。将出该有的对白 Why don't you fight， 拥有你的爱，拥有所谓拥有的自在。尘土飞扬，总是悲伤，总是悲伤，内心呼唤，归途漫长。凝望夜空，拥抱希望，掠过黑暗，照亮最高。倾听深渊里的人群。 25年诚意陪伴， 25年音乐同行。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熟悉的声音，你的 FM 九七四。 今年春节咱们全家出国玩， 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老北京年货大集于1月20日至2月10日在全国农业展览馆隆重举办，购买年货到农展，欢欢喜喜过大年。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